要你的沉默，想与你共老，想你爱着我时眼里的柔光，想我被骗时依然恋恋的疯狂。

你早日得到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守得牢，万事如意，随心所欲，大家都有个好运。如意，随心所欲，大家都有个好运到。哈哈哈，恭喜你成双成对，就在今年，就在今年成家哦。就从今年起，大家都有个好运。 总然今生已经珍贵。

手中的血，我努力的牵。感情若是断了线，就像风筝追不回。你若真想飞，我也能了解。只想问一句，你这样漂浮是为了谁？你转身那瞬间，我才突然发现，我一颗红心将去面对多少无情的黑夜。你眼中的泪，我觉得可悲。看你无助又无解，是你还是我可怜？真想飞，我也换不回。只想问一句，你午夜梦回时记得谁？你转身那瞬间，有末日的错觉，我一颗空心，如何面对那些无止境？